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市交通委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协同处了解到，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将有新规划，其中北京段的货运通道功能计划绕出北京。随着新机场明年投入使用，新机场高速、新机场北线高速预计明年6月实现贯通。此外，通州和北三线整合规划即将出台，通过加大公共交通建设，缓解跨界通勤的压力。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数据显示，今年10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0.8%， 环比上涨 0.2%。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回落2%，环比回落0.2%。接下来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信息。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第9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邀请剧目《爱是灵魂之美》将于今晚在彭浩剧场上演。这部剧由王思编剧导演主演，讲述了一位罹患重病的舞台剧演员在舞台上排演生命里的最后一出戏。剧中舞台剧演员的现实生活与戏中戏的故事相互穿插又融为一体，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北京剧院2018戏剧节将于今天开幕。据了解，10部优秀的剧目的30多场集中演出将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除此之外，还有2场面对青少年家庭的教育戏剧线下论坛、魔术工作坊表演，以及每个周末的莎士比亚戏剧电影展映单元。戏剧东城第二届全国话剧展演季近日开幕。本届展演季从今年11月到明年1月，将在中国国家话剧院、首都剧场、保利剧院等剧院集中上演。来自全国的25部优秀剧目共计演出50场。本次展演季活动共为百姓提供近4万张惠民演出票，市民最低花40块钱就能看一场戏。市民可以关注戏剧东城微信公众号的惠民票推送文章，选择喜欢的剧目和场次，获取公益惠民演出票。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正在北京人艺菊隐剧场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2月28号。由北京人艺导演顾威执导的话剧《武学宗师》将于12月3号在天桥剧场首演。这部剧以非遗项目《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为原型，描绘了他的传奇一生。由国家话剧院出品的原创话剧《特赦》将于12月4号到9号在国家话剧院演出。这部话剧把民国时期施剑翘枪杀孙传芳一案搬上舞台，通过庭审戏引领观众追问和思索义与理、情与法的两难命题。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的东西双方向车多，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哎，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乐享生活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刚才在一直播上面，今天开一直播我们开的还挺早的，主要是因为明天我们下午的时候啊，已经预约一周了，我们会有一个告别和开启2019年新节目的我个人的见面会，在下午的6点钟，明天就要来了。然后呢，地址是在大望路华贸中心附近，还没有报名的同学赶紧到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的微博置顶那一条就可以报名了。啊，说回到今天我们主持人系列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我们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同时呢也是红绿灯平安行的主持人周瑜，欢迎周小美同学。 我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对， 大家好。 这什么叫跟大家打招呼？接下来你是主角。 因为已经聊了半天了，其实 对，聊了半天都没有现身的这位嘉宾到底是谁。因为我今天就非常这个聊天的愿望非常的强烈，所以刚才我就霸着一直播霸了10来分钟不让周宇现身。也有可能是因为明天我们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告别会了。 为什么刚才你一直在说要告别要重新开始？我透露一下。 你这个好奇宝宝，我不想透露给你。但周宇要离话筒近一点啊，声音会好一点。然后今天呢要提示大家，想要在直播间看到我跟周宇聊天的状态，然后呢想要看一看平时在我们北京电视台红绿灯平安行当中出现的周小美同学和在我们876的电波当中 可能不太一样。 哎，有什么不一样？最近瘦了，这可能是最大的不一样。来看看最近瘦了的周小美同学。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在主持人系列聊一聊她平时主持节目的状态和生活当中的状态。哎，我要不要拿本书给你垫一 垫？这个确实有点矮。 你可以掰一下它。 是。 就哎，对，可能会对着你更多一些。在一直播上面和微博上面的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我们今天发的直播的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的状态啦，赶紧来吧。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请周宇介绍一下你现在正在做的节目，以及这个节目它整个的运行的状态。作为主持人，你需要每天忙碌一些什么？ 是这样，我们有几档，一个是红绿灯的平安行，是在新闻频道每天晚上的6点钟，主要是交通方面的一些新闻。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个说新闻的板块，是在新闻频道的都市晚高峰当中，然后是在每天的8点，差不多8点前后吧，一直会持续到8点半左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间的群聊板块，是在每周末六日，像这周六日应该就是我，就是我们会讨论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然后同时今年还有一个就是新闻频道，因为是承担了一部分 CBA 常规赛18到19赛季常规赛北农商的转播，所以呢在里头今年头一次啊小试一下，去做这个体育的一个评论和解说。 哎，其实在这个之前你是喜欢篮球的吗？ 我挺喜欢的，上学的时候打过篮球，我是可能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个能投三分的，因为我劲儿大。 吃的比较多。 对，吃的多的好处就是劲儿大。然后就是特别喜欢，但是从应该是2015年首钢举办过首钢之夜，那是我参加的，然后呢就一直在看首钢，直到今年领导说你试一下吧，然后我在前一个星期的时候还在写首钢怎么怎么样，首钢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同事就问我说，姐你为什么要写首钢呢？你说的是北控。 就哎，没一下子没有倒过来。 对，因为我北京有两个主队，但我一直认为就是首钢，但是实际上首钢主要是由体育来解说，所以我们主要解说是北农商，就是咱们所说的北控，然后又要重新了解这个队伍，就是有一点点基础，但是明显我跟你说看球跟说球完全不是一概念。 哎，是不是因为看的时候大家就我不用一直在那儿说嘛，我是可以哎很紧张的时候我就不说话了，然后啊很激动 的时候 我就尖叫。 不说话。 对，我也是紧张的时候不说话。 然后因为你要看着双方，尤其投那很关键球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想说。但是你解说就不一样，而且解说，比如说我看球的时候，我可能更关注的是我喜欢的某一个队员，但是解说就不一样，比如喜欢江那个小川，那我就看小川就好了。但是解说不一样，你要把所有队伍的队员叫什么，有什么样的特点，包括他可能身高多少体重多少，你都要了解到。哎，就好很麻烦， 而且就感觉好像球到谁那儿你就要马上的反应。 这点我还不行，我还不行。所以说 还暴露自己的。 他们说我们有三个人嘛，一个是我们的体育记者，他真的很懂，他是比较能说，他可以从头说到尾，然后一个是评论员，他比较会说，因为人家是专业的，然后我就属于胡说。 你是属于在里边打酱油的那个类型了，目前还算。 相对来说酱油打得比较好吧。 打的肯定是比我这一类的专业，因为我觉得多数的女孩很难走进这个解说的这个行业吧，或者是说不能够那么的专业， 也 就是因为跟她观察，就是一直以来就是看球那个观察点有点不太一样。比方说你看你喜欢某个队员，你就会一直看他， 因为他 帅啊，但是男生可能就你看这就是女生看球和男生看球的不同的点嘛。 对，但是因为稍微懂一点点嘛，所以就是说的时候可能进入角色会比较快。就是可能原来是看帅，现在没办法了，可能不能光看帅，就要再看看别的了。 这个还有人说了啊，这个在我们一直播上面有人说感觉嘉宾的声音很适合做晚间讲故事，是讲着讲着睡着的那种吗？ 不，因为我的声音可能不是很适合做播报类的主持人， 很适合讲述 或者评说，因为我的声音可能比较粗犷一些。所以如果要是做比如说播报类的，大家习惯性听的是那种很清脆的声音，是这种类型。但是其实这个一直以来也是上学当中的困扰的一点。因为对于可能大家传统意义上来讲的女生就应该是很好听 甜美范儿， 没错，是这种。但是从上学开始实际上我的定位就不是这样的。然后老师就觉得好像我更适合去说去聊。我觉得大家因为很多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你是不是那个周宇，但是并不是说从我的长相看出来的，而是说我听出来你 啊，哎，其实这也很有意思。嗯，待会儿我们也会讲讲求学过程当中有意思的事情。奇异物在问说，今天是要说篮球了吗？ 不是不是 啊，巧了，正在看啊，某某队对某某队，我就不说了吧，因为是 NBA 的。哎，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就是哎，这边呢手机开着我们的一直播，然后这边电脑上面可能是在看哎这个直播呀，或者电视当中在看。嗯，哎，还有呢，就是觉得嘉宾的声线特别有情节感。哦， 为什么？ 明白，这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层次感的问题。就像你说的，哎，多数我们听女生，其实我也是女中音啊，我的声音也是偏中音区。刚才有人说，哎，觉得周宇的声音也是女中音。 嗯， 对，就是。因为大家有一个固有的概念，觉得应该是甜美范儿的女生。 对，没错。 啊，那就一直因为你生活当中接触更多的也是这样，然后突然有一个不一样的，可能大家就会有，是不是有很多层次的想象？我不知道啊，你们可以再细化一下这个情节感。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另外呢，今天大家如果想要跟我还有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周宇一起来聊天，可以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都找到我们。一直播的平台和微博都是同一个名字，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看到了。另外呢，在我的微博的置顶有明天下午6点我们的见面会的详细的信息，可以下方留言直接报名。我们不是要说球啊，我们是要跟大家说说周宇平时都在干嘛。哎，你看这么多档的内容需要去准备，而且呢有的是新闻，有的是体育这个类型的，所以平时就你是会怎么安排啊？我可能早上8点起啊，这一整天的一个节奏是什么样子的？ 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节目不是说完全一天你要全部播下来的，它可能分，比如说今天你是这个，明天你是那个。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们播的社会新闻和说的社会新闻会比较多，所以在平时的时候听和看会比较多。就是听大家的观点，然后看就是所有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观点的时候其实我们看新闻总会有两方，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作为个人来讲，我可能对这个事儿我就这样，我就认为它是这样的 啊，对， 就是这 心里会认定它 但是如果你要说的话，你就不能太主观，你要把双方的观点，包括可能你觉得有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也要看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你也要去了解他，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再取一个中立的点去对这件事情加许加意。 这个是一个比较难调整的状态，因为我有时候在想，我生活当中啊也是一个特别喜欢怼人啊，但是 我也是 节目当中我也怼，就我们很多听众下面还跟我们其他的，因为我们会送一些体验的名额嘛，然后他们去找到那个嘉宾去体验的时候，就会讲述一些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怼过听众的案例给我们的嘉宾听，然后嘉宾就会很好奇说啊。原来你除了生活当中怼人以外，你在节目里边也怼，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度，就是把生活当中自己的这个观点可能是很有怎么说针对性啊，或者是很有交锋感的一个观点，变得像你刚才说的，哎，很中立，我要正也思考一下，反也想一想。 其实我也是爱怼人的，但是我们节目不让怼。 我们节目，哎，我们节目还好，都可以。 我只能私下怼，但是这个就是因为我比较理性，就是我可能做一从小就是出了一件事以后，我会先分析它是为什么。到底比如说，就算是这事儿是我对了，我也会知道，比如别人为什么错，或者说这事儿我错了，那我错在哪儿？这样的话，你可能长期一个习惯就是遇到一件事儿以后，你就会很自然的去分析两边的情况。因为你看看大家，其实大家就算他不太合适的这种表达，他怼起来也很有意思。 敢不敢当着你的领导说这个话？ 我是有选择性的。 有选择性的怼嘉宾。哎，但是这会改变一部分你在生活当中去摄取这些怎么说观点的，可能以前我只想看，比方说我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受众，我就只看我想要看的那些观点就好了，你跟我的观点一致，或者是我只看那些跟我观点不一致的，但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就必须 要看对方的观点，其实有时候 而且还要分析他为什么会这么想， 会生气，真的会生气， 我也会， 就很想要第一时间就把他怼回去。 对，但是你后来发现其实你可以试着跟他怼一下，然后你有两种，一种情况是他说的很有理，然后其实只不过你大家的立场和观点不同而已，但是各有各的道理，还有一种就是真的特别无聊，那种就算了。 就在这儿啊，作为两个主持人，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呢，其实怼这个字啊，就上面一个对错的对，下面一个心啊，它的正确的读音是对啊，就是我对你，但我总觉得这个好像平时生活当中 很少用， 哎，就是大家说我怕听不懂啊，为了不扣钱，我更正一下，我知道这个字读对啊，对，但是呢，平时我怼人的时候也就说一下怼，这其实是一个口语化的表达啊，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是一种爱称吧，喜欢才会怼你、 对，你看，对，就我虽然针对你，但是我下面还有颗心呢，是不是？好，有人说这个就爱 FM 九九说这不都是晚高峰的主播周宇吗？你答对了， 是听声音听出来的吗？ 他在一直播上面留言，明明就是也看出来了，好不好？对，所以今天我们在乐享生活的周五板块小夏推荐，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周宇，周小美同学。那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啊，也想了解一下，其实在都市晚高峰之后他都吃点什么呀。刚才周宇问我能推荐吗，我说当然可以了。我们也会聊聊生活当中的周宇是什么样子的啊，好奇的话或者是想要跟我们